Урок 22. Текст. 这是加拿大同学彼得。 我叫彼得威尔逊。 祝大家春节好。 我叫汤姆。 我叫玛丽。 你的中文很好。 哪里？ 还差得远呢。 真的， 你的发音很标准。 你过奖了。 饺子熟了， 大家尝尝。 味道好得很。 没什么菜， 大家随便吃点。 菜不少， 很丰盛。 祝大家新年幸福， 干杯。 祝你健康， 干杯。 小王， 表演一个节目吧。 对， 唱一首中国歌。 我？ 那好， 我献丑了。 Новые слова. 中文。 新年。 节目。 歌。 标准。 熟。 随便。 少。 健康。 发音。 过奖。 长。 表演。 唱。 献丑。 手。 的。 Упражнение 1. 同学。 中文。 发音。 标准。 过奖。 随便。 新年。 健康。 表演。 献丑。 吃点儿。 唱歌。 Упражнение 2. 哪里？ 标准。 小。 王。 献丑。 饺子。 真的。 尝尝。 什么？ 一首歌。 一件礼物。 一个节目。 发音不好。 味道不错。 Упражнение 3. 长。 唱。 哪里？ 那里。 大家。 打架。 眼睛。 眼镜。 标明。 表明。 标语。 表语。